得什么病呢？强直性脊柱炎，乾隆勿用，而用之就会劳伤肾经。所以强直性脊柱炎怎么得的？乾隆勿用而用。那有的说我们孩子教育可好了，怎么也得这病了呢？吃薯条虾片，吃这些膨化食品，早熟。有的是思想上影响的早熟，有的是食物上添加剂早熟。特别那个外国是吧，美国那个什么转基因大豆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是不是？前几年那个无籽的西瓜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是不是？无籽的西瓜没有种子就怎么来西瓜，是吧？那是被阉割的科学啊，不科学的。克隆出个多利羊来，一般羊能活20年寿命，那羊3-5年死了。为什么死了？早衰，是不是啊？早衰解决不了，这是医学伦理的问题。所以这个湿啊也要注意啊，少年贪吃便是湿。说小孩家庭太好的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的，你家孩子容易得糖尿病。咱不是仇富，咱们得讲明白，孩子你得会教育，小孩得吃苦，老了得享福。小孩不吃苦，老了你甭想享福，你对不对？所以大家你注意，你看这些老寿星，你问他小时候干什么的，小时候要饭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采访过很多了，很多了，是吧？还有一些老将军，抗战时候老将军，小时候干什么的？给人砍柴的，你后来当将军了，是不是？小时候当公子哥的呢，几乎没活到老年，到中年，富贵病，没一大批，这是少年。人之壮年，人之壮年，血气翻刚，戒之在动，所以这个青少，这个壮年，你长成了，是吧？要和气，说话要和气，血气翻刚，胳膊粗，力量大，谁不怕？打仗就会有伤亡，说要和为贵，这人壮年。而壮年的人什么得糖尿病啊？干活不要命，人之壮年，戒之在斗。什么叫斗？人和人打仗叫斗。还有一句话，有个电影叫《奋斗》，什么叫奋斗啊？是吧？努力工作，是吧？创业，当老板，是吧？都当老板了，身子骨都完了，都完了，是吧？干活不要命。干活不要命，戒之在斗。什么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地斗其乐无穷，是吧？养生界讲与病斗其乐无穷，是不是？所以斗争你要享受快乐，但你奋斗当中你挣钱不要命的时候，糖尿病这人之壮年壮年。老年呢，是吧？老年呢，人之老年，戒之在德。人之壮年壮年。老年呢，是吧？老年呢，人之老年，戒之在德。什么叫德？就是贪贪欲。老年有什么贪的，是吧？今年到80了，今年80岁，我再使劲活，活10年，活20年，是吧？日子倒着数了，啥意思？是不是很多老哥哥跟我说过这事儿？他有人就想不开，给儿女计算把孙子的那个结婚的房子都给买出来了，你这，你这是活雷锋啊，是吧？所以老年人戒之在贪，老年操心不要命，贪欲不要命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年轻人叫出力不操心，老年人呢就叫操心不出力。其实操心比出力对老年人的伤害还大，所以老年糖尿病多半没有安稳的生活，没有幸福的生活，或者生在福中不知福的，就是管闲事都得糖尿病了。你看看这人生，我刚才说三界少年壮年老年，人生的三个阶段，